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六嘅三不管，我休息咗一个礼拜，咁其实就唔系休息，咁咧就系上个礼拜咧，我哋就同一班城寨嘅朋友咧，就一齐去咗呢个日本嘅高野山啦，同埋红野古道，同埋就大阪咁样，咁咧就翻嚟今个礼拜二到啦，翻嚟，咁就都冇马不停蹄，咁咧就同大家今集三不管咧，都希望。即係將我哋喺呢個旅途上邊嘅即係經歷啦，同大家分享下咁樣。咁就今次都十幾人啊，我哋去呢個高野山係 十四人， 十四人都算人多啊，真係。咁就啱好我哋一架嗰啲嘅即係 Costa 嗰啲嘅旅遊巴， 小巴， 小巴係啦，咁咧就可以坐。 十八個位， 十八個位，咁咧就因為要行李啦，擺行李。 其實佢二十個位嘅，因為咧喺你個位置旁邊咧係可以加嗰啲咁樣嘅接凳咯。咁但係我哋就冇，當然冇用接凳啦，因為接凳啲好唔舒服。 八十年代大陸， 唔係佢通常俾啲小學生、 小學生係 加位嗰啲咁咯。 嗱，咁咧今次呢個高野山之旅咧，就我哋都喺 Facebook 預告咗啦，翻嚟三不管咧就可以即係、就是、有啲嘅，即、就、係、是、我哋。分享同大家可以傾下啦，咁樣。咁嗱，首先我哋講下點解我哋會去揀呢個和歌山縣嘅高野山去同城寨人一起去咧？咁，咁有好多人可能都會記得嘅。其實我哋舊年十一月咧就去咗四國，就拍咗一個同行二人嘅一個咁嘅紀錄片啦，同埋阿蔡錦元導演同埋阿 Franny。咁咧就我哋嗰陣時我記得都講過，我哋就係源於咧係一次喺高野山之旅咁咧就我哋去完呢個奧之縣之後咧，咁就本來揸車落山嘅，咁點知嗰日咧就走嗰陣時候就滂沱大雨，咁咧就喺嗰個 coffee shop 停車場 coffee shop 嗰度，我哋喺度等啊喺度，即係揸揸下車翻翻轉頭，我記得係，即係因為都驚個路面濕滑落山嘅話咧就咩嘛，咁然後咧就喺度睇睇下，見到寫住啊四國八十八片路咁樣。咁就喺個四國嘅地圖，咁就 mark 曬八十八間寺院喺度。咁所以當時我哋就話啊，不如我哋都試下去，即係行下睇下係乜嘢咧咁樣。 係。 咁就源於喺一個高野山嘅一個 coffee shop 嗰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到我哋翻嚟之後拍完嗰個紀錄片之後，我哋就諗住策劃2018年咧就做一個嘅咁樣嘅活動。咁就俾城寨人一齊嘅。咁就分四部分嘅其實。咁第一部分咧就係、是、我哋請咗一位淨土宗嘅中頓法師咧，就是、一個佛學嘅講座。咁我相信好多會員咧都有參加嘅，其實因為都成六七十人嘅。咁啊三個禮拜喺三月初開始，咁我哋做咗三個禮拜之後咧，就然後四月頭咧，咁我哋就即係當時就計劃咗四月九號出發咧，就係、是、去高野山啦。 咁或者講翻啦，呢個佛學講座咧就好感謝，因為差唔多有。如果我冇記錯，應該有六十幾人 ，我記得係啊，坐滿曬嘅係 六十幾人出席， 同埋冇乜人甩底嘅三次都。 唔知係咪六十幾？我都唔記得咗係咪六十幾啦。總之咧，總之就係即係有一班朋友出席啦。我唔記得咗幾多人啦。咁因為佢哋每一個人咧就俾咗100元。咁誒點因為咧和尚咧佢就唔收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呢啲錢咧到最後咧就捐咗俾一個慈善團體。咁嗰個團體咧叫 Hong Kong Dog Rescue 啦。咁我覺得好嘅地方就係、是、即係城寨嘅朋友亦都可以聽咗三堂嘅法學講座，亦都咧即係到最後我哋能夠將所有集齊個即係嗰、那個堂嘅費用咧，即係每人100元收咗之後咧，我哋就將佢全部俾曬 救助呢個動物嘅組織 啦。咁我即係我覺得呢件事都幾有意義，都開心啦。咁除此之外，我哋之後翻嚟咧就跟住第二 part 啦，就係去依個高野山。 嗱，所以就都即係準備嘅功夫都唔少啊，其實，因為就我哋上一次我哋拍攝呢個同行二人嗰陣時咧，我哋有一位城寨嘅義工咧，就係阿 Franny 咧，就係喺本身就係喺日本居住嘅。係。咁咧就丈夫就係日本人啦，咁樣咁就係香港嘅，即係嫁過去，咁就。佢就上一次都有同我哋去做一個翻譯啊聯絡，因為日本嘅寺院啊好多時咧， 那些地方呢就他們不是那麼國際化的、很多時候是要即是識日文的人跟他們溝通、今次呢就我們都即很感謝 Fanny 呢我們就是來來回回呢去確定的行程啦訂車啦訂自院啦宿方啦和安排那些行山的路線啦那些嘅即係其他住宿啊咁樣。 咁大家可能會話啦，即係咁其實好簡單啫 ，book 個自院 ，OK？ 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咧有啲自院咧又唔係俾即係宿方咧，意思即係話可以有得住宿啦。咁但係有啲自院又唔俾嘅，雖然咧其實喺高野山嗰度咧係有117座依啲人手做嘅建築，全人手做嘅，因為佢哋係入筍嘅。即係嗰種建築物咧，其實已經係源自江户時代 木結構嘅建築。 咁其實喺最鼎盛嘅時候咧，依一啲建築物咧係超過2000座依啲寺院嘅。咁而家咧就剩落嚟117座。咁當中當我哋要去揾一個地方住嘅時候咧，咁我哋個翻譯即係 Franny 咧，佢就做咗好多功夫幫手啦。咁依個地方好有趣嘅事咧，其實除咗你可以喺嗰度即係試一下住在寺院裏面的感受，你也感受得到其實就是日本人的寺院的文化和他們那種建築物的美學。因為他當中很多寺院不單止是只是給你住，而他裡面的庭園，如果你記得他的庭園的設計，他用那種美學的方法呢，其實很多很多呢我們現在普通一個城市人呢就即很少會見到，即日本人那種哲學呢就是什麼，他們經常都用一種好像很簡單即是佛學用一種簡單就是即生活應該有個態度啊，這樣那變成即我們看得到呢即係宗教嗰種生活方式咧，如果你將佢代入去我哋今日現代人嘅生活裏邊咧，即係或多或少咧，其實你有一種啟發，你會覺得咧，即係根本簡單就係、是、就夠啦。 因為佢高野山其實就我哋去嗰陣時候，即係前年咧就慶祝1200年啦，其實係，即係喺嗰度嘅佛寺啊，係相當耐、相當悠久的歷史嚟嘅，由公元前七世紀、公元七世紀、八世紀到啦，就開始有佛寺喺嗰度。 咁大家可能會問啦，咁我哋喺寺院裏邊做啲咩嘅咧？咁當然每一日咧就其實個寺院咧佢就有安排一啲活動嘅。 嗱，我哋先講下我哋住乜嘢寺院先，我哋睇睇啲相啦。第一間我哋同城寨人一齊去住嘅寺院咧，就係叫做蓮花定院。咁咧呢個蓮花定院咧就係有咩特別咧？咁樣。咁咧就大家一路可能睇嗰啲相，一路都會知道嘅。其實佢除咗係一間嗱，呢、這個就係佢嘅寺院門口啊，嗰、那個嘅一個燈籠。咁大家見到有六個中國嘅銅錢喺度喎。咁係咩意思咧？咁嗱，你見到高野山嘅寺院咧，每一個寺院門口都有個燈籠喺度喎。每一個燈籠嗰個嘅圖案都不同的， 同埋依啲燈籠咧係著嘅喎，即係唔係就咁掛喺度， 唔係做樣嘅， 因為佢夜晚黑係真係有依個照明作用，所以咧喺我哋嚟講咧即係一起步去到一到步啦，咁我哋一見到依啲燈籠咧，咁就即係覺得啊好有趣喎！依啲燈籠咧其實佢每一個都唔同啦個 design， 咁但係而每一個咧其實係有一個。有一個 message 喺度嘅，亦都係有一個即係説法解説嘅。 佢呢個咧就係一個大部分嘅寺院嘅燈籠嘅徽號咧，都係同戰國時代嘅一啲嘅武士係有關嘅。咁咧就因為佢喺戰國時代咧，其實日本嘅佛教相當鼎盛嘅，而好多戰國時代嘅大名咧，即係譬如織田信長啊、武田信玄啊，或者係德川家康啊、豐臣秀吉啊，全部咧都係信佛嘅。咁咧就我哋揀呢個寺院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呢個徽號咧，就係代表緊一個嘅家族。呢、這個家族就係叫真田幸村嘅家族。咁呢個真田幸村嘅家族咧，就係、喺日本係無人不識嘅。就最主要就因為2016年咧 ，NHK 就拍咗一個歷史劇，就叫真田院，就係介紹呢個日本第一勇士啊，就喺呢個戰國末期，德川家康統一日本之前，最後尾一個對抗德川家康嘅一個武士。咁佢嘅家族嘅墓地咧，同埋家廟咧，就喺呢個蓮花定院裏邊啦。咁所以咧，我哋當時咧就揀呢個寺院，就因為嗰個六文錢嘅徽號，就係想了解即係究竟當時嘅戰國大名啊，同嗰個佛教嗰個關係係點樣咧咁。咁嗱，裏邊嘅宿方咧入到去咧，佢係一間好細嘅寺院。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宿方裏邊嘅房，好得意嘅喎。嗰、那個 屏風啦，咁咧然後咧嗰張被咧，大家可能見到咧就係呢個心經嚟嘅喎。 嗯，咁好有趣喎。OK， 咁嗱，首先講下點解會即係大家會諗話點解咁大張被？其實唔單止要咁大張被，其實依張被嘅下邊咧就仲有另外一張好厚嘅被嘅。咁仲要咧，其實我哋全程咧都要開暖氣嘅。咁、那個氣温當我哋喺度嘅時候咧、嗯，其實早晚都係得幾度啦。即 有陣時零度添喎，夜晚黑。 係啊，都凍。 温差好大。 咁所以如果你話冇咗個暖氣咧，你即時就會覺得都幾凍下。咁所以咧，點解要喺嗰個一張厚嘅被之上，仲會加多一張咧？咁大家會問喎，咁依啲被有冇得買咧？其實冇得買喎，因為就算我哋上去依個 Amazon Japan 咧，都揾過咧，都係冇嘅。咁啊， 好得意喎！我覺得嗰張心經嘅被好靚。 而個質地好靚。 質地好厚， 好靚嘅。OK， 咁啊，絕對唔係啲淘寶貨嚟嘅。咁因為咧，我都同依個志遠 check 過。究竟有冇得買呢？即係如果我哋有啲團友都問啦，有冇得買啊？啲咁樣，因為個質地好好，同埋好暖啊，亦都好唔重嘅。咁原來咧，佢哋話咧，佢哋係特別訂製嘅，喺日本做特別訂製咗。咁然之後咧，只係訂咗一批，咁就唔係我嚟賣，只係俾依個寺院裏邊嘅客人用。而因為咧咁啱咧，係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就遇著一團咧係喺法國嚟嘅客人。咁而依個法國嚟嘅團咧，團體嚟訂嘅，咁所以佢哋就順便咧就帶 咗一批， 係俾我哋俾一批我哋，即係俾我哋順便用啦。但係佢哋就絕對唔係喺度，即係一般嘅商業機構咁樣咧，就嗱嗱臨拎出嚟 紀念品 嘅 嘛， 冇嘅，即係冇得賣。咁但係咧，即係 寺院好細，但係好多外國嘅遊客。 好多咁，同埋咧就即係咁啊，講下其實喺個寺院裏邊有啲咩活動啦。咁我哋由朝頭早早課咧就六點鐘啦，咁個寺院咧就會安排一啲唔同嘅早課，咁咧早課咧就包括咧，即係佢哋咧就有一啲即係講解啦、講經啦，咁你可以去參加，全部啲嘢都唔使錢嘅，總之你起到身得噶啦，起到身六點鐘 就 去參加。 早課就有，亦都有晚課， 嗯， 晚課就五點鐘， 嗯， 早課就朝頭早六點鐘，七點鐘就係、是、 中間晏晝咧。如果你翻咗去寺院嗰度咧，即係譬如你冇走出去而留咗喺寺院裏邊咧，其實可以抄經嘅， 或者叫做安排一啲叫亞字觀，即係打坐， 嗯， 打坐嘅活動 係。 嗱咁就我哋再睇下究竟呢個寺院裏邊嗰啲宿方是怎樣的，那個房間裏面呢就是大家看到呢，它有即是有浴衣啦，有那些即是衫掛在那裡啦， 全部都是榻榻米啦， 是啦，榻榻米啦，日式的雙房來的，那就又不算小的，我覺得 很 大，因為除了在你自己睡的地方呢，它就另外在 這 個房 這個就那個房就是不是睡的，現在那個房現在看到掛著三個房呢， 其實是一個小廳， 是一個小廳嚟嘅、嗯。我哋瞓就喺最前邊嗰度。 喺個門前邊就有你自己張牀啊。咁如果喺而家我哋面對嗰個門，你拉開之後咧，嗰度就會係你個一個好似個長廊咁樣，一個長廊咧。咁喺個長廊咧就可以走出去咧，去到人哋隔離個房噶啦。 係木嘅長廊，我諗係好耐歷史噶啦，啲木都差唔多就行到滑曬。 好啦，咁大家就會問啦，喂，咁個隔聲係點咧？嗱，冇錯，你真係講，真係問得好啦。個隔聲咧，其實咧就好應聲嘅。 即係唔可以大聲講嘢。 喺寺院度都唔應該啦。咁、其實咧就大家都即係真係好斯文嘅行，亦都唔會動好似即係 唔準拉夾㗎。 大笨象啦，咁即係個好處咧，其實大家你有一個即係等於我哋去到 church 咧，你自動咧，你嗰種氣氛咧就令到你咧就唔會即係你自己都會自律嚇。咁其實同個寺院裏邊一樣啦。即係你唔會見到周圍寫住唔準大聲啊，唔準乜啊，唔準乜，乜嘢都冇嘅。咁但係咧，大家都好守規矩嘅。咁你自然咧就會問啦，佢其實寺院住喺嗰度同一般嘅酒店有咩分別咧？最主要咧就係喺房裏邊咧冇廁所嘅。 係啦，即係日式嘅宿方，我哋去過四國啦，同埋高野山咧， 其實都係一樣， 都係一樣嘅，就係嗰、那個即係沖涼啦，係一個浴場啦，係分男女嘅， 係 咁咧，但係咧就即係一齊沖嘅， 嗯， 咁、 嗯、 另外咧 即係澡堂咁， 係啦，澡堂咁，咁另外咧就食就係一個大房裏邊咧一個即係大堂咁樣， 嗯嗯、 有 partition 可以間開， 嗯， 咁你自己一 group 人又得，或者係好多人一齊食，咁兩種都唔同嘅， 嗯， 都有嘅， 咁我不知道男仔嗰邊啦，女仔嗰邊咧都幾有趣嘅，因為咧佢個有一個特別嘅間隔啦。咁我諗可能即係 for 即係有啲外國人啦，咁佢哋真係唔係好習慣咁喺個浴即係 大棚人一齊沖涼， 大浴場咁大家即係 有啲 privacy 啊嘛。 係啦，咁啦，咁佢好得意啊，咁佢咧就特別咧有一格咧 係揀咗出嚟，咁你就可以單人嘅。咁佢但係都好好嘅，因為其實一般你知道，即係日本嘅，如果去過日本嘅朋友都知嘅，嗰啲廁所咧通常咧都有一隻全個都係用膠啤出嚟嘅。咁由你一入去咧，好似一個好大型嘅大嘅膠盒咁樣啦。入咗去之後咧，你先就坐喺個浴缸旁邊咧，就地下咁，佢啲水喉底度咁，你沖完啦， 沖乾淨先。 就自己入邊咧，佢就可以開一缸水， 浸耐啦， 就自己浸咁，就好似咧個浴場咧冇分別嘅。咁唯一一樣嘢咧，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嗰個浴場自己本身咧，佢就話嗰啲水咧係天然嘅 泉水。 係啊，佢就即係佢有講 嘅， 係喺山上面流落嚟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要去即係煮滾佢啦。咁最唔同嘅地方啦，如果平時喺酒店咧，我哋最容易嘅就係 anytime 你都可以去沖涼噶嘛，係咪？即係任何時間你沖入去沖涼噶嘛。OK。咁但係因為咧喺寺廟裏邊咧，佢就有一個限定嘅時間嘅。咁佢通常就話俾你聽咧，夜晚黑七點到十點啊。 過咗就冇嘅咯。 過咗咧，點解佢咧？點解咧？就因為咧，佢要 keep 住嗰一個咁大嘅。那缸水啊，即係佢好似個大游泳池咁樣啊嘛，嗰啲水，咁你諗住佢要 keep 住嗰個水去到我睇過咧係四十幾度嘅，係好熱的。咁如果你 keep 住咧，咁啊當然係好耗電啦。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話俾你聽，十點鐘之後咧，十點鐘過外咧，你就會刪咗噶啦。咁所以係啦。咁如果你要去，你真係焗住要去沖咧，咁你啲水就唔熱噶。咁即係又唔會話好凍嘅，即係暖暖地咁咯。但係就唔係四十幾度咯。 嗱，我哋睇下嗰個我哋住嘅呢個蓮花定院，仲有其他嘅地方係點樣咧？嗱，呢個就係嗰個宿方啦。咁啊，好靚嘅夜晚黑，即係呢個傍晚咧，咁咧就嗰個燈光其實是一個長廊嚟嘅，咁咧你就可以坐喺個長廊嗰度望住出邊嗰個庭院 嘅 喎。 而嗰個庭院咧係真係係花咗好大功夫嘅，因為咧佢連個地下咧都係全部咧利用就咁沙啦，嚟到做咗一啲好靚嘅圖案啦。咁變咗咧，即係你坐喺度嘅時候咧，你完全咧即係。奇怪的是一啲車聲都冇嘅，因為我哋住個山入邊啦。OK， 佢嗰個寺院係依山而建嘅。我哋睇下另一張咧，就見到佢嗰個嘅嗱，呢個就係你睇到嘅依山而建嗰條走廊啦。落到去下邊嗰度咧，其實一條斜路咁樣嘅係上山嘅，但係咧佢就起咗一個走廊，有蓋嘅。咁咧就一路咧沿住個山邊咧咁樣起出嚟嘅。咁你就住咧就係住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斜頂嗰度裏邊咧，咁嗰條路我哋就來來回回嘅，每日都，第一次就因為唔准拖夾咧，拎住個夾二十 kilo 行嘅話咧，都可以練下手力嘅啫。 咁所以嗱，你自己可以想象一下啦，你淨係單嚟睇下咧，佢係嗰種建築物啦。你諗下，如果遇上冬天咧，成個屋頂咧係鋪曬霜雪嘅時候咧，係真係靚得好緊要。其實就算我哋今次去啦，因為當然冇雪啦，但係咧你即係成個地方咧，俾你睇得到嗰種建築物咧。佢喺好含蓄嘅方面咧，但你都睇到咧，佢即係嗰種即係做嘢嗰種一絲不苟啊！點解咧？就係、是、首先咧喺個寺院裏邊咧，係嚴禁大家咧將佢個夾咧喺度拖嚟拖去，並拎 啊！發出啲噪音啊！ 因為佢成個建築物咧都係用木做嘅，咁你可以想像，如果大家咧輪住。幾十人一起拉住個夾行出去咧，我諗成個寺院咧震曬都有份啦。咁佢咧就嚴禁嘅，佢寫住啦。唯一一個咧，頭先我哋話所謂嘅冇即係冇告示牌，唯一嘅告示牌咧，我發現咧就有三文 ，OK， 有法文、有英文同埋有 中文， 冇中文日文 ，OK。法文、英文同埋日文就寫住咧，就係請大家咧拎起你個夾，唔好喺度拖嗰啲咁樣。咁亦都我又發現，即係大家都好乖嘅喎。OK， 嗱，成間酒店我諗我哋喺度住嘅時候，差唔多會有我諗一定過一百人喺度住。當時 我哋住冇，食飯就有，食飯嗰啲就未必喺度住嘅。佢可能食完飯走嘅，有啲 都唔係啊！你見到門口有好多好多鞋噶嘛？ 係啊係啊， 因為咧 我諗就六七十人到啦， 都有啊。咁因為佢好有趣嘅，由你一入大門口入個寺院嘅大門口開始咧，佢咧就要大家全部換上拖鞋，咁佢當然就設備曬好企理嘅拖鞋俾大家啦，咁就唔會再著住自己嗰對波鞋啦，乒乒白白走嚟走去咁啦，咁啊個個都著住嗰對拖鞋。咁佢拖鞋咧，就你唔可以行得快嘅，行得快會甩。 會甩㗎係啊，因為得一個 size 嘅啫。 嚇，咁佢大嗰啲，咁啊個拖鞋咧，可能你又會大啊，又有人會細啊啲咁樣。咁你自然咧，你就會即係即係點啊 就住 咯，就住咯，即係唔會冰冰白白咁啊，操兵咁 咯。個感覺就好唔同㗎啦，睇下佢哋食飯啊，譬如我哋去嗰啲嘅活動嘅地方咧。 嗰啲圖片你睇到嘅，其實咁咧就係一啲嘅日式嘅空間啦。咁裏邊咧就係呢個 partition 嚟嘅。咁呢個咧就係食飯嗰個位置啦，就係叫真田方。真田就係真田家啦，真田幸村嗰個家族嘅名。咁咧就因為日式嘅空間就係佢 partition 可以變嚟變去嘅。 即係你原來出咁佢打開咗咧，你突然之間 佢打開曬就 話 原來好大喎， 係好大 喎，係啊，可以坐成百人喺度嘅。咁但係閂埋就好細㗎啦。 佢閂埋咧，佢就 可以俾你十人咁樣。 係俾我哋會搞，即係一啲唔同嘅 function 啊，可以坐喺入邊啊，你咁樣。咁呢個咧就係其中我哋一個食飯嘅廳。 呢個就係食飯嘅廳嚟嘅，係啊。咁咧就嗱，我哋可以再睇下咧，就係佢嗰個嘅寺院其他嘅。環境啦咁樣，咁咧就呢個咧就好特別啦，就係呢間寺院先有噶啦，就係咧供奉咗頭先喺真田方裏邊咧，就係有真田幸村三父子啊，祖父、父親同埋真田幸村嘅畫像。咁前邊咧就係擺咗呢個真田幸村最出名嘅，即係喺呢個戰國時代嘅盔甲，就係六角紅色嘅叫赤備軍，紅色嘅，因為佢啲軍隊全部都係，咁所以咧就。很多人 miss 咗嘅呢度，就喺我哋食飯嗰度嘅啫。我哋食飯嘅真田方嗰度咧， 另外一 part， 就另外一 part 一個房仔咧，就係擺供奉咗喺度嘅，係。咁亦都係咧，就有介紹佢哋嘅故仔嘅。 咁話我咧就即係全程咧，如果你留心咧，無論係室內或者室外咧，其實咧喺整個行程裏邊咧。都你會發現咧，所有嘅寺廟咧都乾淨得好緊要嘅，乾淨得好緊要。咁咧我就即係覺得啊，好奇怪啦。我就諗啊，究竟係咪因為有遊客到，所以咧特別就處理遊客嘅地方啦？咁係點樣咧？我就去問一下我哋後來就由依、這個高野山去到翻到大阪，大阪之後我哋就可以去京都嘛。咁我哋去到京都嘅時候咧，咁就我哋有另外一個即係參加咗另外一個day tour。咁咧嗰個係一個日本人啦，做翻譯啦。咁我就同依個日本嘅街傾偈嘅時候咧，我就話其實我想問一下點解無論我哋去到邊度嘅寺院咧，都真係一塵不染，包括係即係室外。連一塊樹葉都見唔到㗎啦，咁佢話：哦，其實咧好簡單嘅。咁我有問係咪因為遊客啊，所以就咁啊。咁佢話：因為佢話財不是。佢話其實咧喺日本嘅宗教嚟講咧，佢話原來咧打掃咧就係一種修練，一個修為。 每朝你都見到嗰啲僧人喺度打掃。 咁佢話點解佢哋做得咁咩咧？佢話其實咧依個咧就係要展現咧佢哋即係對自己嗰個信仰。嗰、那個宗教咧，嗰一種尊敬。 哦，呢個同唐朝嘅佛教有關嘅喎。唐朝佛教都係勞動作為一種修練嘅喎。 咁所以佢話咧，當佢哋做依、這、一個即係依一個打掃嘅時候咧，其實佢心裏邊咧，亦都等於咧，佢喺度做緊，即係好似打坐啊，一個 meditation 嚟嘅。咁同打坐啊，或者同佢哋咧，即係念經啊，係一樣的。 所以唔會 hea 做咯。 Exactly， 所以點解唔會 hea 做？因為我就初時話咁求其 fit 埋邊 fit 即係大陸嗰啲寺院咪掃埋，睇唔到嗰啲咪掃埋。 fit 喺個頭度啊，然之後即係你硬係會喺大陸嗰度咧，你會見到咧，你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啲牆角啊，無論係牆頂啊、牆角啊，咁你就會見到一係就有蜘蛛網啊，或者一堆垃圾啊，一堆樹葉啊，甚或者見到把掃把揈咗埋個邊嗰度咧，咁咧，咁佢就話：，因為絕對唔會嘅，因為佢哋咧係 treat 依樣嘢咧，就係一種修行。喂，如果我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和尚啦，咁我既然我係嚟依度修行嘅，咁我又點會喺度咁樣咧？咁樣 嗱，佢嗰度好得意啊！我哋一路睇落去咧，就係你見到咧，就係除咗個呢個就係室內嗰個情況啦。咁我哋有一張相好得意嘅，就係我哋 farewell 話走嗰陣時咧，就喺嗰個出邊嗰個庭院嗰度咧，大家一齊一跳起，你記唔記得？咁咧就係咧就係係啦。咁咧嗱，佢你見到好古朴嘅喎，其實嗰個寺院咧係一啲都唔華麗嘅，唔會紅磚綠瓦，全部都係木嘅顏色，然後嗰個頂咧就係一係就茅草。大部分是茅草嚟添啊，瓦都好少嘅。其實就算係瓦都好咧，係深灰色嘅瓦。咁咧就大家見到咧，嗰個就係我哋今次去嘅朋友咧，我哋做嘅一件嘅有帽嘅衞衣。 其實我哋嘅制服 相當之好啊，因為咧喺嗰個天氣裏邊咧，即係叮噹萬能衣咁啊，真係前面有個袋嘅，咁啊可以塞隻手落去，又可以塞啲門票啊，有啲其他車飛啊嗰啲咁嘅嘢。咁後邊個公仔咧就係咧。我哋設計嘅啦，鋼永孫就係嗰個嘅四國騙路嗰個卡通公仔嚟嘅，就係揸住個 金剛像啦，戴住個竹笠同埋孭住個背囊。 咁可能你而家喺畫面度咧，你而家係認為咧，哇！你班嘢一定係好嘈啦，一財不是。其實咧，我哋係全部人咧係唔准出聲，一齊向上跳一下，即係冇聲出嘅，因為咧會俾寺廟啲人咧就鬧嘅。OK， 所以咧我哋就其實係即係全程咧，大家都係好靜，只係即係只係個嗰、那個揸機嗰、那個。朋友咧就係話 ，OK， 一二三跳，啲咁樣大家就一齊跳啲咁樣， 好有趣嘅咁。 咁成個 trip 咧，即係我覺得有一啲首先我哋有咗一個 experience 咧，就即係全部一齊同行啦。咁喺呢個同行嘅過程裏邊咧，就大家即係試過啊，原來住喺寺廟裏邊咧，即係我問翻大家啲團友啦，咁佢哋都覺得喂，其實係一種幾另類嘅。嘅體會， 好唔同噶，同大家喺大城市東京啊，或者大阪住酒店啊，東橫 Inn 啊，或者係無論你住幾貴嘅酒店都好咧，住寺院嘅係一種生活嚟嘅。 咁同埋即係始終咧喺呢個寺院裏邊咧，我哋今次咧依、這個就同上次四國有啲唔同嘅，今次真係全程咧都係齋嚟嘅， 係精進料理。嚇、 啊，咁咩叫精進料理咧？咁其實咧就係、是、一啲即係佢哋俾一啲好簡單嘅， 大家可以睇下我哋喺 齋菜，我哋食飯。 離開咗呢個蓮花定院之後咧、我哋就轉咗另外一間寺院啦。咁、咧就我哋 total 咧就每間寺院住咗兩晚嘅。咁就第二間咧就係、是、叫做天王院。咁天王院咧就比蓮花定院咧就新少少，冇咁舊，但系咧就遊客冇咁多嘅。咁、大家見到啊，呢個就係天王院嘅宿方咧。咁、左右嗰兩個唔係我哋啲團友嚟嘅，就係、是、呢個嘅佢哋嘅即係佛教裏邊嘅嗰啲嘅天王啊，真係。咁咧就我哋喺嗰個寺院入去嗰陣時咧，就到步嗰陣時，大家都好高興，因為嗰兩個公仔好得意嘅。 咁同埋即係或者我哋可以睇下我哋食飯。 係啦，睇下食乜嘢咧咁樣。 食飯啲相啦，你咁咁食咧，其實好奇麗。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每一餐咧都會係咁樣 一齊坐曬喺度。 係啦， 大家前邊就兩個 凳仔， 凳仔裏邊咧就有。 不同的食物 咁咧就主要是豆腐啦、豆腐好多，餐餐都食豆腐。 豆腐啦，就有啲植物啦。 植物啦，系啦。 咁就有一啲一定有湯啦，就同埋就即系熱飯啦，咁一定飽嘅，同埋係食到其實係摩定飽喎，我可以話，因為佢飯係任你添噶嘛，湯任你唔係飯任你添。 有天婦羅嘅，不過就係素嚟嘅。 係有天婦羅嘅，即係佢有tempura炸俾我哋啦。咁但係係 OK 嘅。 嗱，呢個就係嗰個喺天王院裏邊，即係嗰個嗰兩張凳仔啦。咁啊，見到白色嗰嚿咧，上邊就係有一啲 wasabi 嘅豆腐啦。咁個竹籃上邊嗰啲就係 tempura 啦，跟住前邊嗰三兜仔就係植物啦。咁然後跟住咧，嗱，仲有個咧就係興住嘅一路滾緊嘅。 一個爐。 係啦，一個爐。咁就唔同嘅餐餐都有陣時係烏冬啦。有時咧就係野菜啦，係 真 係 有火 嘅 喎， 係有火 嘅， 熱住嘅， 係啊， 熱住嘅。咁然後咧就有茶有湯，咁就完咗之後咧就有個生果，咁咯，咁就我覺得佢好特別嘅就係佢嗰兩個兜仔咧，有啲人就會將嗰啲餸咧擁嚟擁去，即係食唔曬咧，或者唔想嘥咗佢咧，咁就會將佢擁過去對面嗰度。 即係我哋將成張凳仔就擁去俾其他人，就將凳仔擁嚟擁去啦，大家可以食咗佢啲食物啦，啲咁。咁當中我哋有一啲朋友咧，佢哋係好虔誠嘅佛教徒啦。咁佢哋好好嘅喎，佢哋真係咧一啲食物都要食曬喎。就算佢哋話我唔係咁飽，原來咧係唔可以 浪費， 即係唔可以話浪費食物啊，食唔曬就抌咗佢啦。佢哋唔會喎，真係好乾淨啊，食得。 高野山最出名嘅咧，其實係食豆腐喎，真係唔係因為我哋住寺院喎，因為高野豆腐咧，我哋沿途喺高野山參觀周圍寺院行咧，經過啲 shop 咧，嗰啲小店咧。好多都係賣豆腐 嘅，同埋好得意嘅喎。嗱，大家咧都以為咧，即係豆腐有咩咁特別喎，即係有咩咁好食喎，咁啊，才不是喎。因為咧，佢啲豆腐咧同我哋有啲唔同嘅。佢哋嗰啲豆腐咧，我哋啲豆腐就係一撳一擺落口咪扁咗咪冇咗咯，啲咁。佢哋唔係，佢哋好似煙煙韌韌咁咧，咁咧就加咗一啲叫淨粉啊，係咪啊？定粉啊，定粉，咁咧就令到嗰個豆腐咧就 個口感好特別嘅。 個口感咧其實。有啲咁多咧，係似依個大菜糕或者係啫喱， 但又冇咁 又冇咁實實聲嘅， 係啦，冇咁實。 咁但係咧，佢咧就絕對咧就唔會好似我哋香港嗰啲豆腐咁樣喎。咁大家就即係我初時以為咧，我問過個即係個翻譯啦，我係咪因為浸咗鹽水咧？通常如果浸咗鹽水，豆腐就硬啲啊嘛。咁佢話唔係啊，佢係加咗一啲叫定。 定的好像一個種劑咁樣啦，咁佢咧就會令到個豆腐咧就硬少少嗰啲咁樣，咁啊好得意啦！即係我哋每一餐咧，即係早餐就早餐都一定係食飯嘅 ，OK？ 都一樣嘅啫，其實植物飯。 嗯，咁但係早餐就唔會食 tempura 噶。 但係佢就包兩餐嘅啫，中午個餐咧我哋因為出咗去啊嘛， 係。 咁我出咗去做乜咧？咁大家去睇下啦。 嗯。 咁咧就嗱其實佢係一個高野山，除咗住寺院之外咧，佢有大量嘅寺廟嘅。佢最出名、最出名咧就係阿空海所設嘅第一個道場，喺呢個八世紀，就係叫做根本大塔。壇上騎南啊，就係嗰個高野山咧，每一個人都去嘅啦，因為嗰個已經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世界遺產嚟嘅，其實。 係。 咁嗱，呢個就係我哋喺嗰個嘅一個叫寶靈館啊，就係將寺院裏邊嘅嗰啲佛像咧集中埋一齊展覽嘅。 嗯。 咁因為佛像就已經有啲係搬嚟咗個寺院嘅，咁呢個就是空海嘅像嚟嘅。我覺得好好靚嘅呢個像係。嗰、那個即係成個人嗰個表情，我發覺原來咧，同我哋睇嗰套電影《空海》裏邊嗰個日本演員所做嘅樣咧，差唔多嘅。 好似係啊， 係啊，好似嘅喎，係即係初初我哋就啊，點解個樣咁熟悉嘅咧？咁樣。咁然後咧，我哋就去嗰個嘅根本大塔啦，咁。夜晚黑去咧就好靚，嗰個根本大塔， 好靚好靚， 係啦，大家見到就係呢個夜晚黑嘅時候啦。 咁呢個就叫做壇上伽藍騎藍騎藍嚇，聽山上騎藍咧，咁係佢話咧係喺呢個高野山咧一個核心嘅地方嚟嘅。咁誒依一個話説咧就係弘揚呢個真言宗嘅一個 即 係 密宗 啊， 空海所開創嘅真言宗嘅道場。 係係，咁嗱佢入邊咧有啲咩咁得意咧？原來咧即係如果你睇到頭先咧。日景和夜景咧，好唔一樣嘅，因為咧佢哋咧係好懂得咧利用嗰、那個唔同嘅光度啊。如果尤其是夜晚黑， 哇，打燈好靚啊，即係好立體感好強。 你就會睇得到，即係好唔一樣，即係唔係話日頭同夜晚咧嗰個景係即係完全一模一樣，因為佢哋好懂得咧嗰個角度啊。咁啊，講緊咧，呢個淨係呢個塔自己本身咧係49米嘅高， 好大 嘅，好大好大。咁所以咧，好多時咧，你喺即係呢個高野山嘅地方咧，如果你因為佢 路過都見到 嘅，佢橙色啊嘛，咁你就變咗咧，好容易就會見到即係佢嘅存在咯。唔係話喺個群山之中就埋咗你見。 同埋我覺得最靚係咩咧？就係去金剛峰寺咧，嗰啲櫻花。今次我們都去過兩個地方上映，一個在大阪，但我發覺金剛峰寺的櫻花是真的漂亮很多，它那些大阪在一會兒我們看到駐幣局的櫻花通那些漂亮是很俗，但是我發覺他們真的種的櫻花，我想很懂種什麼的櫻花，所以你看到那些花拍出來的那些顏色好像發光咁嘅嗰啲櫻花係會， 咁同埋咧，因為櫻花咧，大家唔好以為櫻花淨係得一種色啦，佢好多唔同色嘅，深深淺淺。 同埋垂櫻好靚嘅，垂落嚟嗰啲。 有啲係白啦，有啲係深粉紅，有啲係淺粉紅啦。咁有一啲咧，因為其實而家已經唔係最盛開嗰幾日啦。咁但係譬如我哋而家見到你，即係你就算自己而家就咁望落去咧，你都會覺得哇，真係好靚喎。咁仲有咧，就係佢配上嗰個環境咧，嗰啲 寺 廟 嘅黑色嘅瓦頂同埋木啊， 係啊，木啊，同埋咧群山嗰啲樹好綠啊啲咁啦。咁你望落去咧，嗰種感覺咧，你係完全唔係話啊普通而家我哋去旅行消費啊啲咁樣。即係再講一次，其實嗰度咧係冇嘢買嘅，一樣嘢都冇嘢買。咁我哋唯一咧不斷要俾錢嘅一樣係乜嘢咧？就係、是、嗰、那個我哋做嗰個 豬印象， 係啦，納經像， 係啦。 我哋係咪應該休息一陣？因為頭先 好啦，我哋翻嚟一陣講一下，除咗呢個納經像之外咧，就係、是、我哋離開高野山之後，去咗一個神道教好神聖嘅地方，去嗰度做乜嘢咧？咁樣翻嚟再講。 今天我特別為大家推薦這三款口燒的韓牛，知道牛柳叫 Tenderloin。 好了，基本上這一塊是 100g 的牛柳，燒的方法只要你放它上去，燒完一邊倒出去水反過來，只可以反一次而已，燒另外一邊，然後呢就切開了它，有四邊是燒勻勻了它，這個是吃口燒的方法，咁樣你先食到呢個牛嘅原味，同埋鎖咗啲肉汁喺入邊。其實呢個就係肉眼，肉眼嘅特徵係點咧？你如果去韓國食韓牛咧，佢全部都係用肉眼嘅，即係最貴嗰啲地方全部都係用眼。呢個肉眼咧係好肥美嘅肉眼，我係忍唔住唔食多嚿嘅。其實第三，呢個牛肉味咧係最好食嘅嘢之一嚟嘅，我試過咁多。 這個福協兩側肉幾乎沒有人吃過不讚嘆的，這個就是煮好了的福協兩側肉。正確吃的方法是用筷子點一些鹽派上去，你不要夾嚿肉下去，這樣它就會太鹹了，你知不知道？你一定有少少鹽吊味的，其實是這個是所有吃過的人都說好吃的。牛味很強，牛柳是200克，肉眼200克，福協兩側肉收你460元，還加送一個蒜蓉湯。 立即上韓牛快遞或人民超市網頁訂購，買滿500元還有免費送貨。